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三，农历8月22，北京多云，16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播出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 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张高丽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央8项规定落实5年来，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央广视频，8项规定5年换来风清气正。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今年经济实现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没有问题。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减少，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 三部门发文规范光伏发电，再次强调禁止以任何方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冷空气继续南下，我国黄淮以南大部分地区将迎来大幅降温，局地降温可达10度。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5年，听习总书记的话。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今天播出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采制央广记者马闯。 13亿多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何既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提高国家效率，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如果说坚持党的领导让中国这艘巨轮在驶向复兴彼岸之时有了坚定而正确的掌舵人，那么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巨轮航行的力量之源。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6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党的18大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4年多来，12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2部，修改法律110件次，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法治建设将承载更多使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在党的领导下，一幅用民主与法治勾勒的治理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引领我们坚定不移地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彼岸。 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总结筹办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延庆赛区核心区规划和河北张家口赛区规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出席会议并讲话。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备战工作，加快冰雪运动普及和提高，努力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要全面落实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理念，抓住重点，以点带面，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各项筹办任务。要加快推进场馆建设，确保主要竞赛场馆和基础设施在2019年底前建成。要精心做好会徽发布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周密做好北京交接工作，加强国际合作，展现中国良好形象。要扎实推进冬奥会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准备，提高赛会运行保障质量和服务效率。要加强教练员、运动员的选拔和训练，深入实施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积极做好冬奥会赛事备战工作。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推进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冬奥会项目加快建设。张高丽强调，党的19大即将胜利召开，北京、河北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发扬钉钉子精神，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冬奥会各项筹办工作抓实抓好抓到位。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央8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5年来落地生根的8项规定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党风民风为之一新。请听报道。 孙柏林是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祥瑞花园社区的一名保安。这个小区作为政府机关宿舍区，居住的机关工作人员较多。中央8项规定实施后，老孙最大的感触是见不到公车了。 以前咱们这个大门早晨经常堵车，公车接来接人，私家车往外出。现在呢，公车没有了，都是私家车了，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临淄区小寨村村两委成员刘炳杰告诉记者，最直接感受是现在村集体账务上见不到招待费这一项了。 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这个村里的这个零招待，过去这个镇上领导下来，村里忙到停满，这个至少吃顿饭呢，现在这个根本没有招待这一说，村里这个定期这个财务公开也没有这个招待费饭费了。 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节庆公款送礼，曾几何时，这些深受人民群众诟病的作风，大大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中央8项规定实施5年来，各部门落实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作风、办事效率等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也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刚刚从网上办事大厅为女儿办理好出生证的安徽市民龚文婷说， 办事的效率也都提高很多，而且市民有好多事情不需要出门，在网上办事大厅直接就能办，也认为老百姓呢就是生活更加便利更加方便了。 五年来，党中央从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改变着国家风气，改变着你我生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基地执行主任曹典顺： 八项规定的贯彻是彻底的，八项规定的制定是深得民心的。在八项规定这个一二年底做出来的时候，好多人认为就是一丝的，但是实践证明已经贯彻了五年四年，原因就是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央广时评：八项规定五年换来风清气正，撰写王磊。一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纠偏党风政风，荡涤社会风气，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效果之显著，可谓有目共睹。然而回想规定出台之初，不少人却犹疑观望，以为作风问题积弊已久，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八项规定不过是一阵风。五年来，八项规定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既有力回击了质疑，更证明只要带头示范，真抓实干，立规明矩，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八项规定能落地生根，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密不可分。从轻车简从到不铺设迎宾地毯，从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到与民同坐农家炕头畅谈收成，风成于上，俗行于下，关键少数的率先垂范，为全体党员立了标杆，树了榜样，优良作风自然形成。八项规定能彰显威力，还因为真抓实干。从车子到房子，从汇丰到文丰，从迎来送往到婚丧嫁娶，只要涉及作风问题，八项规定均事无巨细，逐一问诊，对症下药。平日里要坚持，节假日更不放松，每逢重要节点，中央纪委都会通过集中通报、曝光等形式打招呼、发信号、提要求。五年来，平均每天就有140人因为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正是这样的真抓实干，才刹住了公车私用，管住了公款吃喝，整治了会所歪风。八项规定能持久发力，更因为在打苍蝇抓老虎之外，还要建章立制、立规明矩。十八大以来，60多项重要党内法规陆续公布，涵盖了从厉行节约到楼堂管所，从出国经费到办公用房等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更进一步划清了行为的红线，保障改进作风常态化、长效化。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过去五年，中央八项规定积浊扬清，凝心聚力，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但作风问题最易反弹，不良风气隐形变异，树倒根存的隐患不能大意。五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八项规定仍需持久发力，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昨天表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今年经济实现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没有问题。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这五年里呢，我开了一家店， 收入比以前多了，生活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我终于换了一台我一直梦寐以求特别喜欢的一台车。 五年来，我国经济在快车道上加速前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去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8260美元，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6个国家人均排名中，我国由2012年的112位上升到第93位。今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7.3%。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目前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接近联合国划分的富足标准。 2013年到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今年上半年呢，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态势。 2013年起，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左右，今年9月份为4.83%，为2012年以来最低。五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去年钢铁、煤炭产能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今年前七个月钢铁去产能已经完成了预定目标任务，煤炭去产能1.28亿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5%。去库存方面，今年8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2%，将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 住房的基本属性它是消费，国家反对这个投资投机性的取向不会变来，但是对居民的正常的住房有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6.5%左右。宁吉哲透露， 可以这么说吧，今年中国经济实现6.5%左右这个预期发展目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个趋势没有改变，可能还会更好一点的结果。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减少，五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我国已经建立了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五年年均减贫1300万人。 今年井冈山、兰考县率先脱贫，今年将还有一批贫困县要宣布脱贫，这样的话，我们贫困县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数量上的减少，这已是一个新的成绩。脱贫攻坚不仅解决了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而且广泛地提升了农村的基层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全国还有6个省贫困人口在300万人以上。刘永富表示， 中央的各个部门都要围绕深度地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加大支持的力度，包括交通部门要修路，水利部门要解决饮水，产业部门要指导产业的发展，做好异地搬迁这一些具体的工作，那么实行省负总责的责任机制。 19大代表风采。 57岁的王忠慧是四川蓬溪县长乐镇巩氏村的村民。10年前，他家年收入不足1万元，如今已经翻了4番，家里还购置了汽车。 江苏籍回来，我们水、气、木那些都整得好，木那些是家家户户都是通了的。 王忠慧口中的蒋书记就是巩氏连村党委书记蒋以家。2007年，蒋以家放弃在外的产业，以回乡创业的身份自掏腰包1600多万元，帮助村民修路、建水塘和村文体活动中心。 那么我下决心来改变这里。 为了强村富民，蒋以家又掏出了几百万元调整全村的产业结构。2013年，村人均收入从2007年的2000元增长到了7000多元。2015年，与周边的5个村合并成立了巩氏连村党委。2016年底，巩氏连村人均收入达到13680元。贵州省盘州市洛淤泥乡严伯村是一个坐落在贵州高寒山区的彝族村寨。10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村集体经济为零的穷村。如今已经变成了盘州市的首富村，全村家家都盖了2层小楼。这些变化离不开他们的村支部书记、党的19大代表于留芬。2001年元旦，年满30岁的于留芬被任命为严伯村的村支书。他把自家房子做抵押，筹到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先从修路开始，然后通水、通电、办企业。17年间，严伯村建起了6个村集体企业，其中严伯酒业和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已经远近闻名，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是于留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也把这句话实实在在地落实在了行动上。 18大以来，国防科技大学组建硕士博士宣讲团活跃在理论传播一线，先后开展100多场理论宣讲和授课活动，受众达3万余人。 被广大官兵群众誉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轻骑兵。央广记者郭靖、李志报道。 各位领导，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防科大硕士博士宣讲团成员涂超。 9月21日，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博士宣讲团成员走进湖南大学，给该校国防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专题讲座。宣讲团成员将学科专长运用到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中。CC 系统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谭真用知识图谱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新颖的模式广为受众欢迎。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关于创新理论方面的知识图谱，其实这就是从理论方面到实际的过程中的一个映射。 近五年来，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宣讲团成员参与政治理论课教学保障活动200多次，一批批年轻学员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中成长起来。2006级硕士研究生葛洪昌： 我们也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准备的过程中也让我受益匪浅。对于我们的表达呀、对于我们对这个形象都是一个方面的塑造，同时对于党的知识理解又加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益处特别大的事儿。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9号就俄中友协成立60周年致贺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当前中俄关系有何评价？华春莹说，中方赞同普京总统对俄中友协及中俄关系的评价，习近平主席也向俄中友协致贺信，高度评价俄中友协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的积极贡献。 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高水平的运营，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中俄两国元首今年已经4次会晤，战略引领和推动双方呢不断的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及时就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呢也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协调配合，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愿意与俄方呢一道继续共同努力，进一步的鼓励和推动两国的民间交往，夯实中俄世代友好的根基，推动中俄关系呢在高水平上取得更多的成果。 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强调光伏发电可以利用未利用地的，不得占用农用地，禁止以任何方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相比于此前的相关文件规定，此次意见中明确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下达的全国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规模范围内的光伏发电项目的用地予以政策支持。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长陈国庆解释称，禁止以任何方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禁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明确禁止的区域发展光伏发电项目。 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活动呢，必须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管理的要求，底线是禁止以任何方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光伏发电项目用地中，按农用地未利用地管理的，除了装机用地以外，其他部分不得硬化地面破坏耕作层，否则按违法用地查处。 本月8号开始进入我国的冷空气影响扩大到淮河及以南地区，今天部分地区最大降温幅度可能超过10度，请听报道。 连日来，北京地区持续降雨，受降温影响，昨天北京延庆等山区出现降雪，河北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也出现霜冻，坝上地区结冰，多地最低气温持续下降6到10摄氏度。石家庄市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最低气温9摄氏度。承德、崇礼等地迎来今年秋冬首场降雪，河北承德围场县居民 感觉这个秋天还没过完呢，就直接步入到冬季了，感觉真是太冷了。 中国最北的省会城市哈尔滨，从10号凌晨开始，100多家供热单位按照全市统一要求温炉热态运行，确保20号以后居民能住上暖和的屋子，比往年提前10天启动集中供暖。在吉林长春，不少热企已经准备就绪，按照流程半个月后将正式开启供暖模式。中央气象台昨天再次发布大风降温预报，冷空气将继续南下，我国黄淮以南大部分地区也将迎来大幅降温，局部降温可达10到12摄氏度。 从10到12号开始，其中从10号夜里到11号，江北的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中到大雨，局部的暴雨。这个冷空气势力相对还是比较强，最高气温降温降的相对还是比较多，可能达到10度以上。 新闻动车组，省级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年底前建成。我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取得首批成果， 中美科学家团队成功开发高效诊断肝癌新方法，请听报道。 中宣部、最高法和银监会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江西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经验，扎实推进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最高法执行局副局长赵进山介绍， 法媒银呢，它可以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向公众提供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查询，可以进行信用惩戒、执行宣传、在线举报，还有在线监督，还可以进行数据分析、舆情监测。同时啊，通过这个平台也可以发布悬赏公告、公开拍卖信息，包括中本案件的信息等等。 三部门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2017年年底前搭建完成省级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我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昨天发布取得的首批成果，经过一年的紧张调试， FAST 目前已经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调试进展超过预期及大型同类设备的国际惯例，并且探测到并通过系统认证6颗脉冲星，这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新发现脉冲星。 FAST 工程副总工程师李帝： 系统的利用中国的这个望远镜进行发现中子星和脉冲星并进行研究的这个时代现在是刚刚的开始。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近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中美科学家团队历经5年破获肝癌身份指纹，通过检测少量血液中循环肿瘤 DNA 特定定位甲基化水平，对肝癌进行早期诊断及疗效和预后预测的新方法，检出率实现大幅度的提升。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肿瘤医院院长徐瑞华教授： 5毫升，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有肝癌这种一个诊断，比我们传统的原来用一个甲胎蛋白诊断肝癌高出很多。 央广记者郑树广州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参观了最美中国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型主题美术作品展，强调广大美术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浓墨重彩刻画时代典型人物，描绘中华民族卓越风华，激励全国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于今天0时正式开通，由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承办。 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融媒中心昨天正式投入运营，改版升级的 CGTN 客户端同步上线。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聂晨曦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他说 CGTN 融媒体中心建成启用，标志着中国国际电视台开启了国际化融合发展的新征程。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昨天授予中国第13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225名官兵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当地时间9号，美国警方发布拉斯维加斯枪击血案更多信息，包括枪手曾向附近机场的航空燃料储存罐射击，射杀演唱会观众前向酒店走廊开了数百枪以阻止安保人员接近。调查人员动用了心理分析师，试图弄清凶手作案动机，但是目前仍无结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江小晨、郑兰，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 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北京时间